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上个月末，一台改编自经典电视剧《大宅门》的同名京剧就在哈尔滨上演。主创介绍，京剧《大宅门》是一部做给年轻人看的京戏，借着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电视剧《大宅门》的故事，想要去打破戏曲和年轻人之间的次元壁。那京剧《大宅门》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呈现？经典电视剧《大宅门》的背后有哪些您还不知道的故事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北京城里的大宅门的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电视剧《大宅门》2001年在央视首播，是当年的年度收视冠军。这部剧讲述了百年老字号百草厅药铺的兴衰史，开创了一个影视界众多大腕上场跑龙套的先河。田壮壮、张艺谋、陈凯歌、何群、姜文、宁静、侯勇、李雪健等等知名演员都是《大宅门》里的龙套。比方说张艺谋，当年正忙着拍《北京申奥》的宣传片，首先根本没时间看剧本，好不容易抽出2天时间赶到排演场，演的居然还是慈禧的大太监李莲英。张艺谋一边剃头一边狂背台词，上场前还说：导演，我可不是演员，演得不好您言语，咱们重来。为什么有这么多影视大腕甘当龙套呢？因为《大宅门》这部剧的导演兼编剧是著名导演郭宝昌。上世纪80年代初，郭宝昌导演在广西电影制片厂担任艺术总监，正是在他的支持下，张艺谋、陈凯歌等当时的新人导演才推出了《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等作品，开启了中国第五代导演的艺术道路。张艺谋就曾经很有感情地说，没有郭宝昌就没有中国第五代导演，能为郭导的电视剧出一份力，也算是小小的报答了他的知遇之恩了。说起郭宝昌这位导演，他有个爱好，从小就喜欢京剧。大宅门的电视剧里原本也有非常多的京剧元素，大宅门首播到现在10几年里，有很多人都希望把这部剧改编成京剧，然而郭宝昌却一直不为所动，原因是他觉得没有找到合适的合作人。直到前几年，一部现象级的小剧场京剧《西郊》横空出世，郭导终于找到了合适的人选。京剧《大宅门》的导演兼编剧是北京京剧院的青年导演李卓群，主演包括了杜哲、窦小璇、翟墨等7位青年京剧演员，以及梅庆阳、黄白雪2位丑角名家。正是这个主创团队让《大宅门》的故事在京剧的舞台上焕发出了新的活力。不过电视剧版的《大宅门》场景大，人物繁多，要想把它浓缩成2个小时的京剧，改编的切入点就尤其重要。郭宝昌导演希望这个京剧版本从情字上出发，最终呈现的京剧版《大宅门》截取了电视剧《大宅门》1906年前后的时间段，讲的是大宅门白家的七少爷白景琦远走济南，凭借驴胶生意名声大噪，人生得意时邂逅了花魁杨九红，并且一见钟情。 杨九红自赎，跟随白景琦，但最终还是难进大宅门的人生惨遇。值得一提的是，京剧大宅门的主创团队中80后90后成为了创作主力，平均年龄只有27岁。为了打破戏曲和年轻人之间的次元壁，京剧大宅门还邀请了独立音乐组合好妹妹乐队创作演唱了一首推广曲《人间难得有情人》，引发了不少年轻听众的共鸣。 道士相约应相守，酒尽总是不好春。王子花泪痕，一语铁骨全不回，辗转朱门与风尘，恨乱世皆平生，唯有衷肠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大宅门。其实在最近的演出市场上，京剧版的大宅门和话剧版的大宅门都有演出安排，据说舞剧的版本和电影的版本也在未来的计划当中。当然了，这些不同艺术形式的呈现全都是源自2001年的电视剧版大宅门，而这部电视剧又是来自郭宝昌导演从16岁的时候就开始创作了一部同名小说。提到郭宝昌这位导演，除了他指导过大宅门以及他和第五代导演之间的缘分之外，大家对他个人的了解可能并不多。您也许不知道，大宅门这部剧正是根据郭宝昌自己的家族故事改编而来。大宅门中所描述的百草厅药铺就是以北京的知名老药铺同仁堂为原型的。不过熟悉同仁堂的朋友可能知道，这家药铺是1669年，也就是清朝康熙八年创办的，创始人姓乐，叫乐显阳。那郭宝昌导演为什么姓郭呢？他和同仁堂之间到底有什么渊源呢？郭宝昌导演在拍摄《大宅门》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讲述了他的身家故事。郭宝昌其实原本姓李，叫李宝长，1940年出生在北京的一个贫困家庭。两岁的时候，他被母亲以80大洋卖给了别人家，因为终日嚎啕被买家嫌弃，他的三姨又借钱把他赎了回来，但转身又以200大洋的价钱卖到了一个郭姓人家。郭家有个女儿叫郭荣，15岁那年，郭荣被郭家以500大洋卖给了当时的京城首富同仁堂乐家做丫头。郭荣聪明伶俐，被老太太一眼看中，挑去当了贴身的抱狗丫鬟，后来就被乐家的四老爷乐靖宇收为了妾室。但郭荣没有生育，在挑选继承人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娘家以200大洋买来的李宝长改名为郭宝昌，以侄子的名义过继给了自己。郭宝昌因此进了同仁堂乐家的家门，郭荣成了他的养母，而他的养父乐靖宇就是电视剧《大宅门》中白景琦的原型人物。 什么意思？这是怎么一下冒出这么多黄连来呀、 我叫他们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啊。 您还想要点什么？ 黄连。 好嘞，黄连。 别急，什么价？ 您不是来过一回了吗？老价钱。 不行，这回得我开价。 哎呀，那就别介呀，您这是跟我开玩笑。 掌柜的，你看见没有啊，满街都是黄连，谁家的也不比你的差。 您是行家，我哪瞒得了您呢？可是这价格我实在是接受不了。 不行就算了，咱们上别的地方瞅瞅去。 还别介绍的呀。 郭宝昌说，他从16岁开始就写起了《大宅门》这部小说，创作历经了40年。这40年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大宅门》的原稿三次被毁，郭宝昌也一度丧失了斗志，但凭着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终于完成了这部作品。不过这40年来，他从来没有对人说过，他写的《大宅门》就是同仁堂。郭导说，他不愿意透露写的是自己的家史，因为这个京城望族如今的老老小小有上千口人，每个人对这个大宅门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其中估计有不少人都像他的养母一样，出于各种考虑不同意他写这个剧本。为了保护这部作品，郭宝昌把同仁堂改成了百草厅，人物也都进行了必要的艺术加工，观众再去看大宅门的故事，就很难去跟同仁堂对号入座了。翻看2001年的新闻很有意思，当年观看大宅门这部电视剧也成为了北京同仁堂职工的重要功课。许多对创建同仁堂的乐氏家族并不熟悉的年轻一代，试图通过这部剧来了解自己所在企业的过去。据说在这部剧的筹备阶段，郭宝昌曾经登门寻求与同仁堂的合作，但因为他与乐家的关系错综复杂，乐家后人反对他写这个故事。而同仁堂自1954年公司合营以来，一直和乐家保持着友好的联系。同仁堂的负责人就说了，乐家人自己的事情我们实在无法插手，因此就没有参与大宅门的拍摄。即便如此，大宅门中的百草厅以及白文氏、白景琦等人的传奇故事，还是反映出了一个大家族随着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而发展的过程。而大宅门这部剧也从此成为了中国电视剧史上一部很难逾越的经典和标杆。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我们说到了郭宝昌导演和同仁堂乐家之间的渊源。看过《大宅门》的朋友应该记得，这部剧的男女主角很特别，不是一对情侣，而是一对母子。《大宅门》的女一号是斯琴高娃饰演的家族掌门人白文氏。白文氏作为二儿媳妇，也是封建大家族中的一名女性，在受到周遭环境的歧视和挑战下，她凭借智慧运筹帷幄，力挽狂澜，将濒于破产的白家老号盘回，让百草厅的经营逐步走出低谷，恢复生机。白文氏大刀阔斧的作风和精明强干的气质，赢得了白府上下的由衷钦佩，奠定了他在白府的权威地位。郭宝昌导演说，白文氏的人物原型其实是综合了乐家三代女人的事迹，包括了他的曾祖母、祖母和养母郭荣。郭宝昌说，他虽然没见过祖母和曾祖母，但从养父母那儿听到了许多关于这两位伟大女性的精彩故事。在曾祖父和祖父时期，乐家就出现了阴盛阳衰的景象，大老爷们儿不爱管事儿，不得已撑起整个家族的事业和门庭的重任就落到了曾祖母和祖母身上。 她们作为旧中国的妇女，处在那样一个时代中，还能够独撑危局，把个家族的事业推向前进，实在是太了不起了。他们的事迹经过艺术加工，在电视剧《大宅门》中得到了再现。据郭宝昌导演说，剧中虚构的成分只有 10%， 90% 的情节都是有根有据的。这个大家族内部这种阴盛阳衰的状况，一直到大宅门中白文氏的儿子白景琦出世，才得到了真正的改变。白景琦是大宅门的男一号，而他的原型就是郭宝昌的养父乐靖宇。在郭宝昌的笔下，白景琦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他个性张扬，天马行空，聪明绝顶，具有强烈的反叛精神。他从小顽劣，教日本朋友杀德国兵，与仇家女私定终身。青年时代被亲生母亲赶出家门，发明了32张药方，光宗耀祖。他一生与4个女人有感情瓜葛，他敢爱敢恨，敢做敢当，是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而现实生活中的乐靖宇，乐四老爷，也是一位事业上的成功者。他靠着刻苦自学成才，不仅是一位医术精湛的好医生，还是一位发明了不少中成药的中药学家。闻名中外的中成药，比如阿胶、乌鸡白凤丸等配方，都是乐靖宇研制发明的。公私合营那年，同仁堂的老东家乐靖宇把祖传的和自己研制的中成药秘方一共上百张，无私地交给了党和政府。乐靖宇从小就很有叛逆精神，母亲实在无法管教他，就把他赶出了家门，让他不混出个人样来就别回来。乐靖宇离开北京，到了济南，赤手空拳打天下。为了把当地制作阿胶的药铺通通盘下来，在筹措银子的时候，乐靖宇情急之中灵机一动，把一包屎用棉被裹得严严实实，以珍宝的名义送进了当铺，顺利点回银子，挖到了事业的第一桶金。乐靖宇经常给幼年的郭宝昌讲述自己这个得意之作，郭宝昌印象极为深刻，也把这个细节写进了大宅门剧中，成为了塑造白景琦人物形象的神来之笔。 我想把这沿河28家作坊我全都收管 啊，这得要钱呐。小黑子，这没个2000两银子办不到啊。 是，要是有2000两银子呀，这事儿我保准做成。 哎，要不上你堂姐家去借，提督府不可能2000两银子拿不出来啊。 用人家的钱发家那不叫本事。 那你上哪弄这么多银子啊？ 您呢，先甭着急，您容我好好想想。 哦，什么宝贝啊？ 这是我们白家的传家宝。 哟，都贴着封条呢， 别动。 这都是宝贝，不能看。您总得让我看看，我好给您估个价吧。 不能看。 你想当多少？ 200？2000？ 您这不是为难我们？ 你要为难我上别处去，那当铺不有的是吗？哎， 重新砸我饭碗子？ 话可不能这么说，您这可是自己个砸自己个。 哎，慢 点。怎么样？ 我实在是做不了主 啊。 那就您等我。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大宅门的故事。从十几年前的经典电视剧到如今的京剧、话剧等不同形式的呈现，这个关于老北京中药铺的故事一直在散发着艺术的活力。郭宝昌导演创作《大宅门》以同仁堂药铺为原型，不过在剧情和人物设定方面做了不少改编和艺术加工。那真实的同仁堂过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今天咱们节目还剩下一些时间，我就跟您简单聊聊这家老北京中药铺的诞生历史。在过去，药铺啊大多都是中医大夫开设的，也都有个堂号。大一些的药铺呢是前店后厂，加工丸散膏丹，用独家秘方和制剂给病人看病。从明代开始，北京就成为了中医药行业的中心，药铺多的时候曾经超过100家。同仁堂、鹤年堂、千枝堂和万全堂在清代被并称为京城四大中药铺。过去有一种大夫叫走方郎中，他们身上背着药箱，手摇一串铃铛，成年累月的在村市街巷中往来奔走，为百姓治病。这种大夫呢也叫做铃医。同仁堂乐家的祖上一直都是铃医，明朝永乐初年从宁波来到了北京，直到乐家的第四代传人乐显阳当上了清朝太医院的文书，才结束了祖传的铃医生涯。乐显阳在1669年，也就是康熙8年，创办了一家同仁堂药室。1702年，他的三儿子乐凤鸣又在大石栏开设了同仁堂药铺，并且提出了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著名训条。1723年，也就是雍正皇帝元年，雍正钦定由同仁堂来供奉宫廷的御用药品，同仁堂从此独办官药188年，也确立了他们在中医药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在许多老北京人的眼里，同仁堂的命脉就在这个人字上。不管炮制什么药，该炒的必炒，该蒸的必蒸，该治的必治，该晒的必晒，该霜冻的必霜冻，绝不偷工减料。作为一个中华老字号，它带给消费者的不只是一种产品，更是一种重义、爱人、厚生的文化。今天时间有限，关于大宅门和老北京药铺的历史咱们就先聊到这儿，送出电视剧《大宅门》的同名主题曲来做一个结尾。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世界都